一瞬的风有点咸，一本正经你写一半诗篇，让我不上永远，怎么看都像是那种冷酷的少年，怎么留给我全是笑脸，刚好见一半的天，于是走了很远。 日子好像